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啊！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相声界没有大学，没有文凭，这在业内的资历全靠师承。姜昆，27岁的时候，马季带着他深入生活，四处演出。并手把手地教他写相声，从而让姜昆一步步地在相声界成长起来，直到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在近30年的交往生涯中，马季与姜昆之间的情谊是亦师亦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来说一说已故相声大师马季与姜昆之间的故事。姜昆刚入相声这一行的时候，并没有后来那般对自己事业那么充满信心。当时啊，他觉得这说相声能否在全国走红，最重要的就是长相。他认为民间的说法，样子不怪，观众不爱。哎，这很有道理。比如侯宝林大师的脸啊，长得很帅，既幽默滑稽，又不失大家风范。而马季老师呢，哎，长得胖嘟嘟圆乎乎的，而且还眯着个笑眼儿，哎，这一笑啊显得特别的可爱。再看看自己，毫无特点，哎，这样怎么能够成功呢？当马季得知他不自信的原因之后，鼓励他说，电影演员啊是靠长相来赢得观众的，而相声演员是要靠语言来赢得观众。相声演员的艺术生命是靠创作来保持的，只要有好的相声段子，你就能在舞台上赢得观众，反之连台都登不上。想想老师说的话，姜昆茅塞顿开，从此牢牢记住老师的教导，认认真真地学起创作相声来。很快呢，姜昆创作并表演的相声如此照相，红遍了全中国。这一夜之间，姜昆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对于姜昆创作的这段相声，马季也是相当满意的。 他在晕染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跟我也说，也一块儿商量商量。你比如最后那底看包子，包子那是我们那个团里的，就在广播大楼啊。广播大楼有西门，西门过了马路对面，那就是包子铺啊。啊，我们呢是整天在那儿，我们非常熟悉，看包子熟了没有。 我一看这个情况啊，干脆快点照吧，我快点走吧。 哎，你怎么不照了？ 早上8点来的，现在都下午4:30了， 整整等了一天。 刚到门口那儿，又有人把我给拦住了。 干什么呀？这都什么毛病 啊？我回头一看，哦，下班了。顾客职工站成一排跳中字舞， 这是晚汇报的一种形式。 我这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直叫唤呢。 你跟他说说，先到对过饭馆买点吃的去。 好嘞，同志，您看一天了，肚子饿得不行。那卖包子呢，过去买俩包子吃完了过来跳了，您看行不行？ 你买去吧。 什么出身？ 这又上纲啊！ 这本身就是忠不忠于的问题，你怎么还吃包子呀？ 哎呦，那你就别捅娄子了。 我一想，人这是好心呐。 是啊， 赶紧跟大家站成一排跳吧， 跳吧。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哎，对，这个 打倒黑帮， 这个 文攻武卫， 这个 奔向前方， 这个 高瞻远瞩， 不是这样 放眼全球， 不对，这是这样 眼望世界， 不对， 你看什么呢？ 我看那包子呢。 我们都知道姜昆是马季从兵团找来的人才，本来呢马季是想让姜昆为自己捧哏，可是姜昆呢却和李文华有一点点想合作的意思，于是啊马季就让姜昆李文华组合成了一对黄金搭档。 说这老实话，我们瞄准的姜昆呢是给我瞄着一个捧哏的，我没有捧哏的，因为唐杰忠同志呢是临时代替，于是由继续在五七干校没有回来，唐杰忠临时顶替。那时候领导上安排呢，想安排唐杰忠为办公室的主任，因为他有这能力，安排的办公室主任就给我找一个伴儿。后来来了之后呢，就发现呢，这个他不仅在捧哏上可以，而且在逗哏上呢好像更擅长一点。李文华呢是什么时候进来呢？李文华是63年的，从一个兵工厂调进来的，兴平机械厂，他是7级喷漆工，好家伙的老师傅，老业余演员。那个时候呢，我们领导上发现侯老师，侯大师的伴儿郭启儒老先生有一些老化了，反应有些迟钝了，就想赶快的保住侯先生这杆大旗，赶紧给他选一个助手。来了之后呢，暂时还接替不了郭启儒老先生，就有意识的把他安排在侯先生的办公室进行长期熏陶啊，就这样一直当当着。在这种情况下，姜昆来了，姜昆也很愿意向李老师学习，李老师也是非常谦虚的，愿意带这样一个年轻人，结果两人呢，你有情我有意。 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姜昆、李文华这对公认的黄金搭档合说的相声《我与乘客》。 今天我说说青年人在这个四化当中。 不，咱们这一段相声就说说您。 说我？ 哎，我们这老何同志啊，跟我们一起已经工作了多年了，这老何同志啊， 你先别说，好，还没弄清，我不姓何， 你看您姓何， 不姓何， 您别谦虚，你看 这有谦虚的吗？ 您不是姓何？ 真不姓何。 哦，对了，您看我这记性，您姓平。 哎， 我们那老平同志啊，脾气可…… 不是，也不姓平。 那您姓什么呀？ 我姓李。 哦，和平李。 哎，我还北京站呢。 和平李，北京站104。 嗯，大五鬼。 大五鬼同志您好。哎， 谁叫大五？有叫大五鬼的吗？ 怎么了？ 说着说着，你怎么跟我卖上车票了？ 您说对了。 嗯， 我就是五轨电车上一个普通的售票员。 哎呦，怨不得呢。 可是我工作内容不仅仅是卖票， 还管什么呢？ 同志们，我们的车号0362，由北京站开往和平里，有到百货大楼、美术馆、林业部的同志，请上我们这趟车。哎，来，老大娘，把您这筐鸡蛋放在我座椅底下，以免挤碎了。小同志，不要把窗啊，不要把窗户打开。来来来，哎，回来，以免发生意外啊。哪位同志给抱小孩的让个座？哎，孕妇同志，来，请您到这儿来。民警同志，这是车上一小偷，把他交给您了啊。同志们， 别，我。谁是小偷啊？